第十六课，我们想了解一下留学生的周末生活。 电视台记者来到留学生宿舍，对玛丽和安娜进行采访，大卫和田中也在玛丽的宿舍。 你们好，我是电视台快乐周末节目的记者，我们想了解一下留学生的周末生活，请你们谈谈好吗？ 第一次跟电视台记者谈话还真有点紧张，大卫你先说说吧。 好，我说就我说，我周末的时候比较忙，我喜欢运动，你一看我的个子就一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。你肯定是打篮球的。没错，我是我们大学校队的，周末常常出去比赛，没有比赛的时候也得去练球。除了打球，我喜欢和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去郊游。你们喜欢去什么地方郊游呢？主要是有山的地方，我们很早就出发，有时骑好几个小时往有山的地方骑，骑到一个地方一看不错，扔下车就爬山。我们大学北边这些山差不多都被我们征服了。您的周末生活真丰富，跟你商量一下，下次你们出去的时候我能不能随队采访？ 当然欢迎了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跟我们一起骑车去。 那没问题，告诉你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运动员呢。 那好，下次我们比赛爬山怎么样？ 一言为定。 我就说到这儿吧，安娜，该你说了。 说实在的，我最喜欢过周末。你想，学了一个星期了，周末的时候还不该好好轻松一下吗？我喜欢唱歌，常和朋友去唱卡拉 OK。 你看，这都是我买的录音磁带。 这么多，你简直可以开个商店了。 中国现代的流行歌曲我差不多全会唱。对了，上星期我们汉语中心开了个中国歌曲演唱会，我还获奖了呢。 你愿不愿意到电视台去唱唱啊？ 那还不把它美坏了。要是能到电视台去演出，我就把演出的录像带给我妈妈寄去，让她也高兴高兴。 这没问题，我回去联系一下，有机会让你上电视台去唱唱。 那太好了。 除了唱歌你还做些什么？ 跳舞啊，我最喜欢去迪斯科舞厅，特别刺激。我周末也常参加我们大学里的学生舞会，在那儿可以认识很多中国朋友。他就喜欢唱歌跳舞，我说他进错了大学，应该去什么音乐学院、舞蹈学院。别说我了，还是介绍介绍你自己吧。其实我真没什么可说的，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周末干了些什么，也就是洗洗衣服、收拾收拾房间、和朋友聊聊天，要不就上街买书、买衣服，或者去看场电影，周末就稀里糊涂过去了。 你们周末都没有约会吗？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。当然，男的好朋友有几个，不过我们只是朋友，我还真想有个喜欢我、关心我、爱我的男朋友呢。电视台有个节目好像叫电视征婚还是叫什么，你要是在电视里露一面，保证会有很多男人追你。我这么漂亮还用上电视吗？别逗了，快让田中谈谈吧，他都等不及了。 我现在周末只做一件事，到计算机中心学电脑。 电脑？ 就是计算机。计算机中心最近办了个周末电脑培训班，学习汉字输入法，也就是用电脑写作，这对我很重要。 汉字输入难吗？ 汉字输入现在有很多方法，有汉语拼音输入法、五笔字形输入法什么的。拼音输入法也分全拼和双拼两种。我的英文打字水平不高，所以我现在用双拼法，一小时已经能打1000多字了。我准备买一台家用电脑，以后用它写作就方便多了。 我看田中现在快成电脑迷了，说起话来满嘴是电脑语言，我都听不懂。 请问现在参加这个周末电脑培训班的外国人多吗？ 有几个，有日本的、韩国的，还有美国的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回头我得去采访一下。 下个周末我也去看看，我对电脑也很感兴趣。 糟了，又出了一个电脑迷，以后我更听不懂你们的话了。